谁是马格列特，他知道你的着急一点痛快乐。你们发生什么，还是你解答什么，有什么舍不得，他不住这里你却给他打不得，怎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，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。 好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再一次祝电波前的女生女人节快乐。人走向成功的过程呢，也许不一样，做事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和目标，不争就是慈爱，不变就是智慧，不闻就是清净，不看就是自在，不贪就是布施，断恶就是行善，改过就是忏悔，原谅就是解脱，知足就是放下，利人就是利己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怎么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走向逃避，逃避。世界都变形。

说呢，都想找一个善良正直骨子里的男子汉，情投意合，不求甜言蜜语，只求好的脾气和性格，也不求多帅气多金，只愿有聪明的头脑和上进的心，当然更不求有车有房，既可一起厨房也可一起流浪。我想这是很多女生对伴侣的愿望吧。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在这里要祝你女神节快乐。 开了花瓣的你那一个眼神，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。0.3公分擦肩的一瞬，心里感觉一种暗示，会不会就是缘分？百合花盛开在我的心海，追随我而来，这不是你的爱。等微风吹动我长发，你回头刹那，一朵盛开的百合花。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吗？我的美出神无花。等微风吹动我长发，你回头刹那，一朵盛开的百合花。 心花，追随我而来。

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完美生活，是你完美生活。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我多想看到你，那依旧灿烂的笑容。释放自己， 角色，你有你的快乐，你选择你的选择，我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断桥狂欢的过客。你有你的快乐，是绝对自由的，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，你从来不是我的。

需要离开，只有一时空的呼吸。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好的，再一次祝电波前的女生节日快乐。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的热爱生活。以前呢，我觉得朋友就是要一生一世，一旦有的朋友离开呢，便有一种背叛的感觉。可是慢慢才发现，有人走就会有人在补充，而且以前的朋友就算断了联系，却依然还是有一份情谊埋在我们的记忆中。 承认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，只是你不敢再亏欠。要不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散了吧，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。这些我都从不埋怨，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。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，是有理不死心塌地。我当然都恨你，也从来不怨你，会试着不想你。虽然是曾经也是唯一，若要忘记两三年就可以。我打算多见你，也绝计不信你，只要是偶尔回首过去，

再一次祝电波前的女孩子们节日快乐。人人都说啊，这女孩子不要太要强、太独立、太厉害，不然呢就不招人喜欢。可是如若我们不坚强、不独立、不对厉害，谁会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呢？其实有的时候眼睛看不到的心却能看到，有的时候你给别人最简单的建议，却是自己最难做到的。 是上主只要把我是紧紧握，那份爱却是火热。你可有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在我的每一场若虚实交换角色，就当作直播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？如何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？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。有一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一个选择我。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在我在没有角落虚实交换角色，就当作错过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决定 祝福您节日快乐。今天呢是女生节，其实我觉得一件事情无论太晚或者太早，你都不会拦阻你想要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女生。这个过程呢没有时间的期限，只要你想都可以开始。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吧，我只知道如果那张面孔没有使你感觉到一种甜蜜的惆怅，那你肯定就没有爱上他。 一年之间换你变胸膛，一片真心却来令你荒凉，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？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？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？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？我们都有你的贪婪，刺痛我的欲望，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？一种你不一定能来重圆，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？有没有墨水和笔写下故事？有没有音符的影响手段？

快乐。那说到女生节呢，我们就会想到闺蜜啊。我觉得如果可以，我真的想和闺蜜一直旅行，找一个小镇或者是大都市，我们可以沿途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脸和属于我们的风景，一起吃早餐或者吃得不够好，其实风景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闺蜜你在我的身边。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安慰的机场，捧着一束鲜花，青春的模样，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，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。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但是出现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，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Say Boulevard, Santa Monica，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。 Above the city, down the highway， 你就是我的天堂。 Santa Barbara, Pasadena，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。 Above the clouds, round the shadow，方Above the clouds, 条曲折的线，将你我摆往两边，分开的两个人，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我们越走越远，两个世界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，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，输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，不管泪水多咸，有一天我会告别从前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我们越走越远，两个世界，新的感觉也许有出现，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、oh, no、因为爱情输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，不管泪水多咸，我会告别从前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等到哭红双眼我才发现、oh, 爱情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，我们都过不了那条线。